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欢迎收听快车道，我是贺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这个天气渐冷啊，特别开心，可以有一项户外运动，我们慢慢可以开展了。 终于又能够玩这个了。 对，玩雪，我觉得东北孩子就是这种不见到雪像过不了冬一样。 哎，等等，身在内蒙古的老车，据说你们家前两天下雪了， 那 十一之前他们家就下雪了， 十一之前就已经降下了这个2018的第一场雪，来的比往年早了一点。 打雨仗了？ 这梗太老了。 堆雪人了吗？ 对，堆雪人是肯定的呀。啊，就堆一人多高，像 海军啊，内蒙海军司令堆个雪人， 堆航母。 不过前一段时间我不去了那个张家口的崇礼嘛。着实有，当时有很多的就是崇礼的人就跟咱们聊天，在饭店里头包括周边的景区的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您喜欢滑雪吗？您要喜欢的话，我们这有季票，您就可以现在就可以买了，买了之后我们这边只要雪场 OK 了，我们就通知你就可以来玩了。 对，我前两天还看到我一个这个算是他其实是单板的世界冠军，但是的一个，对，我们是在活动当中认识的。 你这身边的人才都挺神。 然后我看他发朋友圈，他现在已经开始，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说去滑雪的一些工具啊，还有他们会定期有一些活动、一些培训都已经开展了。我还想说是不是有点早，但现在算一算，真的不早了，很多地方啊就差不多可以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喜欢滑雪的人吧，一年了。三个季节都 憋太久了， 眼看冬季就来了。然后他们滑雪人还特别逗，跟我们说那个室内雪场根本我们都不愿意玩。 对，他们喜欢滑室外的， 他我们都不愿意玩。第一施展不开，道不长，然后里边人挤挤叉叉的，你刚想觉得速度稍微你觉得可以有一点的，然后 刹车 人不是刹车这么简单，就是有的时候人多，然后再加上前面人不会滑，他也站不住，就把人撞了，这个挺危险的。 对，说到这个滑雪啊，肯定在这个北方地区的人们会体验的更多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全国呢其实是有四个区域滑雪比较好的，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北京，离我们最近的周边的就是北京区域的崇礼啊，还有就是新疆区域，其实这个我听的相对比较少。你像第三个的吉林区域，这个我们经常听到啊，因为东北孩子嘛。然后再有是亚布力区域，这亚布力区域其实是这么说，大家不知道，就是在黑龙江。 不，你说亚布力滑雪场，大家都知道 啊，是的， 这是全国很有名的啊， 是吗？那是 我 错了啊， 因为它最靠北，它最冷，它雪最厚， 往黑龙江那头走了。 这四个区域吧，其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对， 是。 你看比如北京崇礼呢，最重要的是2022年它是 冬奥会的 冬奥会，对， 举办地。 纬度呢虽然偏南，但是居于中国的位置靠中间，也就是说全中国咱们各地的朋友你要想来的话都也相对方便。 对，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受瞩目一些啊，又在这个首都旁边。 但是您是落张家口机场还是落北京机场，这个事儿你到时候你得仔细琢磨琢磨。 都可以一路玩过去嘛。 那这样吧，那你直接落黑龙江开车来崇礼滑雪。 呵，你这玩的真远。然后再看这个吉林啊，因为它是依托于长白山脉的，所以它我是觉得这个吉林区域的滑雪场还是很有看点的，比如说什么松花湖的滑雪场啊，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山体啊、降雪啊、气温啊都比较适宜，就没有那黑龙江那么冷啊，相对来说好一点。 而且它的纬度比较好，被誉为说是滑雪的黄金纬度嘛，北纬的43度， 对， 这一点还是很有优势的。然后再来说说新疆嘛，这应该是西南区域的朋友要是选择滑雪的这个区域吧。因为你要不去新疆的话，那你就得那个阿尔卑斯山哪儿的就出国吧。因为你不往西南飞嘛，再往西南就西。 我宁可还是去趟新疆吧，阿尔卑斯奶糖我可以。 但是这个新疆区域啊，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原来听的比较少，但我这一次这个整理这期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它是目前可考证的人类滑雪发源地之一。这我有点没想到。 新疆的那个， 对，我有点没想到。 这个也没有什么嘛，你想过去这种交通啊，它啊应该是不是很好。 嗯，那车一直滑， 最便捷的这个，你想如果从山顶、啊、到下面，那怎么最快、啊？那应该还是踩着这个板子往下滑，应该是最快、啊。 你知道怎么的吗？嗯，都是逼的， 就是 雪地上滑呀、啊，穿鞋一踩一个坑。 对， 他们就研究那种像， 你看，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 让我想到了《林海雪原》。 对，就是这样，其实是这样，就是大自然造就了我们，要这个当地的居民，他要演这个开发出一项新的技能，让自己来掌握，来克服这个恶劣的天气。 嗯、 你看，在雪地里面，刚才洪生举那例子，我们要是穿着正常的鞋，一踩就一个坑，有可能深到你都拔不出那条腿来了。 就是你拔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脚底下踩块板，可能你都走很远了。 你这时候怎么办？你会看到那个，就是有的人就是 雪板啊、雪鞋、啊， 就跟鸭蹼似的，特别大、特别宽那种东西、嗯、套在脚上，一步一步的那种走。 还有我们东北什么狗爬了，你知道咋来的吗？走不动啊！ 对， 家里哎发现小狗轻能拉得动，来拉跑走你就 哎出来了啊、嗯， 明白了。 然后再有就说说咱们北纬44度到45度之间的亚布力的滑雪场、 嗯、 啊，这个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滑雪的发源地。 嗯， 你知道吗？ 这都是发源地。 对， 他们之前还有这个亚布力企业什么论坛什么都在那儿办、 哎、对对对， 嗯，所以它比较有名嘛，大家知道的也比较多嘛。 是是是， 关键是它那雪存的时间长。 嗯， 因为 能滑的时间长、 哎、 对， 冷、嗯、 顺便可以去看个极光。 其实我觉得咱们接着这四大区域里边的各个圣地啊，算是滑雪在中国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嗯， 是因为现在可能还大家都是开发呀，或者说去的人比较多了、 嗯、 有一相对的一些介绍，大家都能够口口相传这种的。其实适合能滑雪的地方啊，我相信还有很多。 对 对 对 对, 对, 吧，只是还没有去一个开发或发现。 对、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网友们总结出来，就是相对来说滑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呀、赛道呀，或者说大家比较常去的、 嗯、 啊，关注度更高的、 嗯、 也是跟我们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然后密切相关的一些地方。 还有就是提示咱们南方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滑雪的项目关不关注，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相对靠北嘛， 嗯， 滑雪这事儿还挺有趣的。如果是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雪场，您也可以尝试，在选择自驾游啊，或者选择旅行的这个游玩的这些计划，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些雪场。我相信你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在冰天雪地当中流一身汗也是特别爽朗的一件事啊。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中国的十大雪场。 之后 车市万象，且听超级车玩家妙语连珠，听车市评车市。这里是有思想有态度的汽车评书馆。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滑雪场啊。刚刚介绍了四个区域，咱们再来介绍一下每个区域比较有特点的一些雪场。第一个呢是崇礼地区，就是北京区域的崇礼地区，它有一个雪场叫万龙滑雪场这个是北京周边拥有最多雪道的一个滑雪场，雪道的变化也比较多，然后雪质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所以是作为国家就是开放式的滑雪场嘛，它的面积算是比较大的了。 它开的特别早，它当时应该是属于最早一批的做雪场的这样一个品牌，所以也是得到了很多这个滑雪的老朋友的一个关注。 对，尤其它的这个野雪道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野雪道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然后另外我发现崇礼这个滑雪场嘛，他们有个特点，好几家滑雪场带龙。 是不是因为离这个中国的心脏比较近呢？ 反正他坊间传说嘛，就很多那个就是滑雪的朋友说雪道如龙一般。 哦，是雪道如龙一般 那个万龙嘛，它雪道多。这个还有一家叫富龙。 哦，对，叫富龙滑雪场。 一是富，起这名取意于这个有钱好嘛。还有一种是什么他们说这个富龙的雪道稍微的雪厚一些。因为有钱所以造雪造的厚，叫富龙。 但是富龙我知道它是第一家开放夜场滑雪的，你们滑过夜场吗？ 没有。 特别棒。 你滑过吗？ 滑过。但是我是在沈阳滑的，就是沈阳的滑雪场滑的夜场。 你说都在东北沈阳区，咋就没说整出来一家？ 我知道了，赫尔当时肯定是人冒充一米以下儿童。 你才一米以下儿童呢。对，因为这个夜场滑雪是因为白天人太多，然后确实也没有时间，然后晚上就跟几个朋友就一起上山了，然后就去滑雪了。那个滑雪场其实不大，但是夜场滑雪的感觉会特别好，特别浪漫。 人少一点吧也。 相对吧，相对白天的话会少一 点。 但会比白天冷吗？我只滑过白天。 我觉得还好，差不多。 差不多，对。 差不多，因为你 滑白天的特点， 我跟你说啊， 热的不行，我 要脱衣服。你要想要不冷，你就勤摔。 不是， 一摔一身汗。 我为什么说问你温度低呢？因为我白天我出汗，我衣服都透了，那雪服也厚。 能理解吗？ 那可能夜场相对白天的话，不会像你说的那么也会出汗，但因为白天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阳光啊，有一些光啊什么的，晚上就都靠灯，所以就可能会好一点。 那就拍照好看呗，是吧？ 对，我拍照特别棒。 行了，我知道你为啥滑雪场，懂。 拍照真棒，因为我总摔，我没办法，我只能在地下待着拍照了，因为我真的是基本上没站起来过，我觉得。但夜场滑的感觉非常好啊。 说到富龙滑雪场的话，他们这儿还有一些这个度假村，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然后就住在那儿了，然后滑个夜场什么也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崇礼有一家挺厉害的雪场，就是它以这个中高级道著称的。 对，这就比较专业了，叫云顶滑雪场。这个滑雪场就是被指定为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比赛的场地。 啊，这是有我们可以这样说，有开始有官方背景了啊。 对，它会有那种技巧的区域。 我一直没搞懂什么叫高级和中级呢？ 中级就是你看一帮人都摔，挺高级和这个 就没有人摔。 说简单一点啊， 初级是全基本上都在地下， 说 高级就是中级就是都立着在那滑呢， 说 然后高级就能翻。 说句简单一点，你看那坡，最陡那个高级，次陡那个中级，再低点的初级，再低点的新手。 要你再看新手区，就是 那都是平的，恨不得 基本上不是滑下来的。 明白了。这个跟游泳似的，一米以下的就属于这个初级的泳道。 说到这儿啊，我给大家提个醒，你别新手没滑明白你就往中级上上，中级你也没事儿，别往高级上上。还有一个最提醒的就是，不管你初级、中级、高级，没事儿别在这个雪道当中突然间来个急刹车。 这急刹不见得能停住啊。 这也不是一定要是说急刹，也可能是没站过。 我从来没站过。 分享几件事 啊。 我滑雪加一起不超过三回，但是我一共我要分享给三次经验给大家。第一件事，没事别让孩子没事往中高级道上爬。 那不会。 谁？你不会？我亲眼所见。 哇，有孩子滑 得很好的。我这辈子摔最惨的一回，就前面一个小孩横在那爬，你说我怎么办？我当时我打着转我就转。 我就炫到旁边去了。你说那我你说我不能冲人孩子去是吗？ 嗯。 起来之后吧，我就看着那妈，那妈呢也没明白咋回事儿，然后就抱着他孩子走了，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啊！ 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嗯 啊，我打的转是吗？ 对，这不是重点。嗯、 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朋友说那个不会滑，然后吧就。那个双板不是刹车嘛，就一看就是他不是特别的那个熟练， 嗯， 然后在那减速，后边的这个高级的选手吧，速度一般都很快， 对， 就他减速的时候没减稳，就啪倒那儿了。我那个朋友吧还好还会滑，人家单板蹦的就过去了，但也吓一跳。 对， 还有一事儿，这应该算是中高级选手办的，就是。在高级道陡坡，人家都下得很快的道，对吧？他在这慢慢悠悠用单板就荡， 嗯， 那叫怎么讲？就是、 嗯、就来回 来回控制，来回控制，在这练习、嗯嗯。但是你后边的朋友能经受你的速，这就跟高速上面人家都80、120，你开30， 啊、 嗯，这几件事我跟你讲啊，就是滑雪的朋友们，你要是不懂这个礼节吧，真被人铲飞了，别起来跟人急眼。然后上次是什么呢？真铲飞了，铲飞了之后，我们那会滑那哥们泳镜都撞裂了，你知道吗？ 泳镜 啊，不是，就 滑雪镜， 雪镜都撞碎了，趴那愣没敢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后边把人家撞了，但其实前方的是有责任方，你说怎么办？他没敢动，因为那边的哥们没起来，要不然他先起来过去拍人家，搞不好就讹上去了。哎，我跟你讲，这滑雪跟开车似的。 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很轻松娱乐的事情，被他一说怎么、 就是、 沉重了一些呢？ 但是啊、 哦、 你确实啊是应该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其实滑雪场地有时候还挺危险的。反正我真的记得我滑雪的时候就没怎么站起来过，都是在地下，与雪非常的亲近啊。 嗯， 好，刚刚说的是这个崇礼区域的几大滑雪场，那还有一些就是吉林区域的滑雪场，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说。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滑雪场啊。刚刚说了崇礼区域，我们现在聊聊这个吉林区域。 嗯， 其实可能越往北啊，这个滑雪场的面积可能会越大，然后它可跨的这个时间可能会越长，雪能保留的越久嘛。 那长白山脉里边，太适合 成年滑雪。 对，那个叫林海雪原，你刚才提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早年间我们东北的这个抗日英雄们，那真就是在这个树子林里边嗖嗖。 对，因为可能在北京滑雪的时候也会很美，但是越往北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雪场里边它会有北方独特的一些气候的一个特点，比如说雾凇特别漂亮，就你在那个滑道旁边就都是这种感觉、嗯、就特别美。比如说这个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呵，这名还挺绕啊，叫松花湖滑雪场， 一看就没去过。 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我真没去过。这个滑雪场呢就是在吉林区域内的这么一个滑雪场，可以满足国际大赛和家庭度假的需求，它有一些独特的地形啊，它每年可这个平均的雪期会在150天左右。 嗯嗯，那你说这个，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吧。 嗯， 就是长白山的滑雪场。 哎，这就熟悉多了。 哎、这个呢是在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啊开辟的一块滑雪场、啊，是国内唯一拥有5条拖挂抱索器缆车的滑雪场。 你给人万达带上，嗯、人这名就是万达。 我为什么要带上它呢？ 这是长白山的。 就我带、 哦、对万达， 我带不带它、 啊， 它也是万达的呀。 对对对对对。那等一下、 嗯、 那你要这么说我想问一下长白山滑雪场有什么特点吗、嗯、因为我刚才 说 的、 那个、就我刚 说那 个国内唯一拥有5条拖挂抱索器缆车的滑雪场， 哦， 就是给你往上拉， 这个太专业了，咱们不太明白， 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讲，就是 我因为想说那刚才那个松花湖是因为它有一个雾凇雪道，就是景观雪道，它旁边全是雾凇、 啊、这个科技感唯一拥有这个刚才说的科技感， 能翻上去是吧？ 长白山，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带上万科呢？因为他们在那修了个度假村， 哦， 特别大， 就是他们在这个长白山里边好像说是唯一拥有大型酒店群落的一个滑雪场。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雪期的时间是最长的，它每年十一月中旬就开始，到第二年的四月份，你想多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跟大家伙推荐，你滑不滑雪都可以去那儿住。就是据说这儿在等于说在长白山里边应该算是能住的最好的地方了。 嗯， 而且还可以滑雪，还可以泡温泉，一套的。 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滑雪场叫北大湖滑雪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更加接地气一点。 我听说过，但是后来我今天看到这个字儿之后，我惊讶了一下。 但是他听说他那个坡度很陡。 就是我是惊讶那个，我以为北大湖是个湖的滑雪场，他北大湖是个葫芦的湖。 对，他是湖。 啊，不是，是那个酒湖的湖。 对，酒壶的那个形状，它是葫芦的那个形状啊， 挺有意思的。 对，这么一个滑雪场，好像很多人喜欢滑这种野雪道，所以有一些滑雪场的野雪道还是比较不错的。 行， 这个咱们刚才说这北大湖的滑雪场是国内资源最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功能最完善的综合性滑雪场。 那我还是赞助一下万达王先生吧，我一直想挺想去住一次。 哎，但是他有一个这个亚洲最著名的粉雪天堂，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是那个粉色的雪吗？ 哦， 那这个地方我要去了。 我跟你讲啊，整不好都是自己拿色素弄的。 这我不太知道啊，但他也有乌松的景观， 来 大家可以 看 看 另外一片雪区新疆区域。 哎，这个丝绸之路滑雪场，你看这个多紧，这个跟着国家脚步，这滑雪场。 其实我还真心的挺想去新疆那边的雪场。 一样，我也是非常推荐，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新疆这边的雪场来感受一下。 哎，你说新疆那边的雪场会不会更加大？ 我大这个， 因为它的地方 毋庸置疑啊，就是尤其这几个地点，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去雪场的路上，不见得我们非得要坐飞机过去，就像刚才谁红城说的。我们可以自驾呀， 哦，自驾， 这在途中那个也是一番游览风景的。 这对车要求挺高的 啊， 对车要求 没有那么严格，没有那么严格。 吉普， 哎，对普通的 SUV，换上套冬季胎应该问题都 不大。啊，不是，对，我不 四驱， 我啊，对，去也是在公路上开，不是在雪地开， 疯了吗？对，刚才介绍了一个那个丝绸之路滑雪场，然后你们俩就觉得这个新疆的滑雪场啊都想去，我让你们有一个更想去，叫阿尔泰山野雪公园。 嗯， 这里边它有一个中国首个直升机这个滑雪基地，牛不牛？ 什么意思？就是跟007似的从直升机往下跳是吗？ 那不知道， 这个， 哎，好像有可能。哎， 就是在国外的很多很多在国外很多大的雪场，他们就因为没有缆车嘛，所以要把直升机把人运上去，从高坡度上往下降。 你看， 所谓 真是 这种级别的，就不是我们这级别的去玩的了，就是那一定是滑雪顶尖的爱好者。 你这个要去玩就落地成盒了， 这个， 我跟你说， 这个不要，真的是不要轻易尝试啊！即便像舒马赫那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啊，也现在还在躺着呢。嗯， 好吧，再来说说亚布力。 但是这个，哇塞，听完好想去滑雪。亚布力地区啊，就有一个亚布力滑雪场，这个是在意语当中是果木园的意思。 嗯， 那纬度达到了最高啊，我不知道，胡龙刚才好像说了吧，这个纬度是应该是最高的。 这是最冷的，怕热的朋友可以去亚布力滑雪场了解一下。 这个雪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长的，从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啊。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中国比较著名的几个雪场，如果您要是对哪个雪场感兴趣呢，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就可以了。 嗯， 也希望大家来关注滑雪这项运动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对， 确实很好玩。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